说给他修了一地道，关键是这地道啊，呵家伙，高大上，太豪华，太讲究了，高1.7米，宽0.8米，里面还搁了一辆摩托车，就觉得这毒枭啊，他这同伙啊，那意思给您不但说弄出一地道来，而且让您在地道里面还挺舒坦，是吧？嫌跑的那个走的慢的话，咱们还可以这个骑摩托车走，你看了没有？所以有人怀疑啊，这是里应外合不是啊？啊，至少这里面有没有玩忽职守啊？这都需要问责不是吗？今日一句话啊，一句话新闻是吧？不是头伏吗？头伏说是很多医院呢都开贴那个三伏贴了。但这个呢，北京青年报啊，包括这个新京报都说了啊，咱们也别盲目的贴，是吧？什么人适合贴，什么人不适合贴，它是有讲究的。昨儿我就去贴了啊，让大夫给我请出来了。您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说我这个那个啊，您走吧啊，别就没贴的，不是你不需要贴啊，你贴这不合适，你看了没有？什么样人适合贴呢？就比如说怕冷的、爱出汗的，中医管这叫阳虚。还有那小孩儿适合三伏贴，不过呢，你也别老听我这么说，去医院问问大夫去啊。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咱们这个控烟这执法，现在啊重点是什么？妇幼保健院、儿童医院控烟检查重点应该。北京青年报还说了啊，说是咱们这个北京啊一线的环卫工，他作业的时候时间缩短了一半，就这不是。赶上这个酷暑吗？是吧？照顾照顾。那么京华时报说了啊，电力公司那边说讲话，今年夏天 CBD 地区可能存在跳闸断电的风险呀。为什么呢？嗨，这个地方肯定用电量太大了呗。当然您放心，有关部门人家是有预案的，是吧？这不会耽误大家伙啊。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就咱这文物保护啊，嘿，说是在这个人民大学里头发现古代的石像啊，石像生您知道吧？后来有人说了，哎呦，这个石像生啊备不住，至少是明代的文物了，这都专业人士说的。但是记者跑过去一问呢，说归谁管呢？人大校办那边回应说不知道啊，不清楚。海淀区文委那边说呢啊，我们去看看吧，调查一下吧。就这个事情咱就说啊，甭管是学校还哪部门，这个弄清楚了，咱们顺带手有关部门咱们合计好了就管了。你说多复杂一档子事儿啊，是不是啊？深化改革你这么点事儿都搞不定，你这玩意儿黑好吗？哪说理去啊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这个手机尾号4903，大热天儿，环卫工师傅辛苦了，那是啊，这次咱们都应该啊，包括这个的哥呀，什么交警啊什么的啊，公交的司售人员都一样啊，包括地铁的什么之类的，咱就说啊，这个入伏了，天儿也是热了，多支持这些个在路面上工作的这些师傅们，多体谅他们的不容易之处，是吧？我这么说是有根据，是有原因的。昨天坐地铁，是吧，我就是来来去去这么两趟，碰上两起儿跟地铁安检员打架的啊，就是那小包啊，人家说了，那小您包小也得过这个他们这个检测，这个说那不过呢，不过您打开让我看看，不行，却把警察给我叫来，哪至于的呀，你这点事儿是不是啊？啊，9866提意见了啊，昨儿话里话外时间严重缩水了啊，你看让您这么一说我嘴都瓢了，是吧？让您一批评我都害怕了，哈哈。8439，嘿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二环里头哪儿有重工业？谁说没有啊？现在也有啊，出租车呀，重工业嘛，啊，很重要的这个城市的交通工作的这个啊职业嘛，你看没啊？1723这个短信就是回应这位0879的，您听好了，0879啊，这是1723。很多的这个听众的心声，人家说了，京戏相声歌曲放的不错啊，唱的也行，是吧？见天来一段啊，你看了没有？6133说了，听出来了，我们唱的是马派，马连良马老师的声音啊，你看呵呵是吧？啊，呵呵这个啊，还有这个4148是吧？呵呵这将军说的，您又说到点上了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 是吧？0078-79，我也不是跟你抬杠，关键是你这说的，你这个批评是可以提意见，但是你并不是实事求是，是吗？说开场近十分钟内说话四分钟，唱了六分钟，这个您说的绝对不是事实，是吧？因为我肯定没唱六分钟啊，而且你要把我唱都算在这块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也不合适。说只说了副中心一档的事，这个太过分了。副中心包括咱们北京城市建设规划这么大的事情，关系到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利益，关系到咱们首都的发展，这说一档的事儿，我觉得我还没说够呢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还有很多朋友啊，二马师傅来了，哟，真是啊，这苍蝇对百姓危害最大了，您看看，是吧？跳跳糖说了，哎呀，您真是添乱。啊，就是后面那唱京戏的演员就是给我添乱，是吧？关小红，哈哈，关小红啊，这现在有些个那个官员他要不作为真得问责，那必须的，行走天下啊。说那女的是亲妈妈啊，可说呢，海娟大姐来了啊，微笑是吧？养生他不能盲目，就是讲科学，摇摇枝桃，控烟这千万别这个松套，那必须的。龙哥来了，布丁儿。是吧？还有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很多朋友啊，这个哦，你一说这恒生，我明白了啊。行，谢谢您啊。这是纺织行业啊，纺织行业的这个朋友吧？对，耕耘啊，还有杨子啊，说您老家五湖四海，大伙儿老家都五湖四海，我们都是中国人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小罗来了，傻乐，还有展望未来啊，议员。歌少，你看看，很多朋友是吧，都是啊亲朋好友嘛，是吧？你看，哎呀，一说这孩子，呵，这家长，你看看北京晨报怎么呢，这案子啊在北京市三中院审理，就为50块钱这么点事儿，好嘛，把9岁的小孩给压死了，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嗨，就说啊，简短截说，这一个呀租车，另外一个呢他是给人家拉货。就这位说租车，我租辆比如说卡车，我这个拉货去，结果呢一看这车呀，租车那位吞套了，不行，你这车太小，装不下我这个货，那你回去吧。人说那我怎么不能白来一趟啊，我这趟脚钱你得给啊。那可以啊，给你吧，给100块钱。那位说不行，100块钱我这大老远来的，你给200，怎么着给200，我再加50行吗？那也不成，呵，结果这租车这位火了，跳上自己那个小轿车，一踩油门他要跑。爷儿两个不干了，就是他这个拉货这个货车司机啊，还带一9岁孩子，爷儿两个一左一右啊，就到他这个车跟前不让他走。这哥们儿啊，就咱讲话啊，就开始蛮干了啊，一踩油门，噌，这车就冲出去了，冲出去把那9岁的孩子给撵车底下，哎呀，不幸身亡，打官司告状啊，您说说看，为什么许的呢？ 那后来呢？